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参加了罗孙家的宴会以后，克里斯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奥利维耶南，他立刻想要跟他再见。八点还没有到，他已经出门了。早上的天气温暖而有些郁闷，那是下令早行的四月天，一缕酝酿阵雨的水汽在巴黎城上漂浮。奥利维住在圣日内维高岗下面的一条小街上，靠近植物园，屋子坐落在街上最窄的地方，楼梯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的尽头里，有种种难闻的气味。踏级的拐弯很陡，靠壁有些倾斜，地上都给涂抹得乱七八糟。三层楼上，一个乱发蓬松的妇人敞开着衬衣，听见上楼的脚声，出来开门，看见是克里斯朵夫，便立刻很粗暴地把门关上了。每一层楼都有好几个公寓，从开裂的门缝里，你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吵闹，那是一群肮脏而极平凡的人，挤在低矮的屋内，外面只有一方令人作恶的院子。克里斯朵夫厌恶之下，心里想，这些人不知受了什么诱惑，把至少还有空气可以呼吸的乡下丢了，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巴黎来住在这坟墓一般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处。他爬到了奥利维住的那一层，门铃的拉手是条打结的绳子，克里斯朵夫把他使劲地拉了一下，铃声响出，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门，奥利维也出来开了门。他的素雅整齐的装扮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惊奇，换了别的场合，克里斯朵夫绝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在这儿，他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愉快。奥利维的整洁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叫人觉得愉快和健康。头天晚上看了奥利维清明的眼神所感到的印象又立刻回复过来，他向奥利维伸出手去，奥利维慌慌张张地嘟囔着，怎么您到这儿来？克里斯朵夫一心想抓住这颗一刹那间慌忙失措的可爱的心灵，便对奥利维的问话笑而不答。他把奥利维 往里推着，进了那间卧室兼书房的独一无二的屋子。进窗靠墙摆着一张小铁床，克里斯朵夫看到床上放着一大堆枕头，三张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就把一间屋子挤满了。屋子又窄又矮又黑，但主人那种清朗的眼神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一切都很清洁整齐，好像出于一个女人之手。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给室内添了几分春意。四壁挂了一些佛罗伦萨的古画的照片。奥利维真情洋溢地说着：“ 你是来这儿，来看我的吗？”“ 啊，我非来不可。”“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以为我不会吗？”“ 啊，对，对，你说的不错。可 并非是我不想去。”“ 那么，有什么阻碍把你拦住了？”“ 啊，我太想见你了， 这理由真是太妙了。”“ 是啊，可是你别见笑，我就怕你不怎么愿意见我。”“ 我？我才不顾虑这个呢，我想看你我就来了，要是你不乐意我自然会看出来。”“ 啊，那你一定要眼光很好才行。” 他们彼此瞧着笑了笑。克里斯朵夫把屋子扫了一眼：“啊，你住的地方太不行了，没有别的屋子吗？”“ 还有一间堆东西的小屋子。”“ 嘿嘿，简直透不过气来。 你怎么能在这儿过活呢？”“慢慢也就惯了。”“ 我可是永远不会惯的。”克里斯朵夫解开背心拼命的呼吸。奥利维过去把窗子完全打开了。“ 你住在城里一定不舒服的，克拉夫特先生。我可绝不因为精力过剩而难受，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哪儿都能活下去。可是到了夏天，有些晚上连我也受不了。我看到那种日子快要来了就害怕，我坐在床上仿佛要死过去了。” 克里斯朵夫瞧着床头的一堆枕头，又瞧着奥利维疲倦的脸，似乎看到他在黑暗里挣扎的情形。“那么离开这儿啊，干嘛要住在这个地方呢？”奥利维耸了耸肩膀，满不在乎地回答：“ 好，这儿那儿，反正哪儿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他们听到头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下一层楼上有尖锐的争吵声，隔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的发抖。这种屋子又脏又臭又热又闷，只看见下贱悲惨的景象的屋子，你晚上怎么能踏进来呢？难道你不泄气吗？换了我在这儿简直活不下去，我宁肯睡在桥底下。 啊，你靠什么过活呢？ 教书。 教什么？ 什么都教，替人补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我给人家预备中学毕业考试，在市立学校我还担任一门道德课。 什么课？ 道德课。 见鬼，你们学校里教道德吗？ 当然。 克里斯朵夫在他的屋子里大步地踱着，不到四步就把整个房间走完了。走到钢琴前面，他站住了，揭开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把键盘抚弄了一会儿，说道：“ 弹些曲子给我听听。”“ 要我弹？ 多怪的念头。 罗孙太太说你是个很好的音乐家，来来谈吧。 在你面前谈吗？哦，那会叫我羞死的。 这个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天真的呼声把克里斯朵夫听得笑了，奥里维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在一个法国人说来，难道这算是一个理由吗？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我谈呢？ 等会儿告诉你，你先谈吧。 可谈什么呢？ 随你。奥利维叹了口气，在钢琴前面坐下了，很柔顺地服从了这个自动挑中他的专制的朋友。他迟疑了半天，方始弹一曲莫扎特的 B 小调柔板。他先是手指发抖，连摁键子的气力都没有，后来胆子大了些，自以为不过是复述莫扎特的话，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心灵给透露了。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露泄最隐秘的思想。在莫扎特那个伟大的曲子下面，克里斯朵夫发现了这个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的笑容，显出他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到了快终曲的时候，正当表情痛苦的爱情的乐句到了顶点而突然迸裂的时候，有种抑纳不住的贞洁的情绪使奥利维没法再往下弹。他手指哆嗦，没有了声音，放下了手。 我弹不下去了。 站在后面的克里斯朵夫弯下了身子，把中段的乐句弹完了。现在我可以听到你的心声了。他抓着奥利维的两只手，把他仔细地瞧了好一会儿。真怪，我好像见过你，好像认识你那么久，那么清楚了。奥利维嘴唇发抖，差点要说出来，可是终于一句也没有说。克里斯朵夫又把他瞧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笑了笑，走了。克里斯朵夫心花怒放地走下了楼梯，半中间遇见两个丑八怪的孩子，一个捧着面包，一个拿着一瓶油，他亲热地把他们腮帮子拧了一下。门房沉着脸，克里斯朵夫却向他笑笑。他走在街上低声唱着，不久进了卢森堡公园，捡了阴凉处的一条凳子躺下，闭上眼睛。没有一丝风，游人很少，喷水池的声音响一阵轻一阵，铺着细沙的路上偶尔有悉悉索索的声响。克里斯朵夫懒洋洋的，像一条晒着太阳的蜥蜴。树底下的阴影移过去了，但他连挣扎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思把它固定。那些念头全都照着幸福的光辉。卢森堡宫的大钟响了，他也不理。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刚才敲的是12点，便马上纵起身子。原来已经闲荡了2个小时，错失了艾欧托的约会，一个早上都给糟掉了。克里斯朵夫笑着打着呼哨回家，拿一个小贩叫喊的调子做了一支回旋曲，便是凄凉的旋律 在他心中也带着快乐的气息。他走过他住的那条街上的洗衣房，他照例瞧了瞧。那个头发茶褐色、皮肤没有光彩、热得满脸通红的姑娘在熨衣服，细长的胳膊直露到肩头，敞着胸搭，跟往常一样很放肆地瞅了他一眼。破涕抵走，克里斯朵夫竟没有生气，他还在笑。进了屋子，先前留下的工作一件也找不到。他把帽子、上衣、背心前后左右乱丢了一阵，接着便开始工作，那股狠劲儿仿佛要征服世界似的。他把东一张西一张的音乐稿子捡了起来，可是心不在这儿，只有眼睛在那里看着。过了几分钟，克里斯朵夫又觉得飘飘然了，像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样。他惊醒了两三回，想打起精神，可是没有用。他嘻嘻哈哈地骂着自己，站起身子，把头往冷水里浸了一会儿，才清醒了些，重新坐在桌旁，一声不出，对着一副渺茫的笑容想到：这跟爱情有什么分别呢？他只敢悄悄地思索，似乎有些怕羞。他耸了耸肩膀，又想：唉，是没有两种方式的。哦不，的确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的身心去爱人家，一种是只把自己浮表的一部分去爱人家。但愿我永远不要害上这种心灵的吝啬病。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只对着内心的梦境微笑，久久不已。他在心里唱着：你是我的，我才成为整个的我。他拿起一张纸，静静地把心里唱的写了下来。他们俩决意合租一个寓所。克里斯朵夫的意思是要立刻搬，不管租期还剩着一半而要损失的一笔租金。比较谨慎的奥利维虽然也愿意马上搬家，可劝他等双方的租期满了再说。克里斯朵夫不了解这种计算，他像许多没钱的人一样，损失点钱是满不在乎的。他以为奥利维手头比他更窘。有一天看到朋友穷困的情形，吃了一惊，他立刻跑了出去，过了两个小时又回来，把从艾欧特那儿预知到的几枚五法郎的钱得意洋洋地摆在桌上。奥利维红着脸不肯收，克里斯朵夫一气之下要把钱丢给一个在楼下院子里拉琴要饭的意大利人，被奥利维拦住了。克里斯朵夫装着生气的样子走了，其实他是恨自己的笨拙，没法使奥利维接受。结果朋友来了一封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凡是奥利维口头不敢表示的，都在信上表示了出来。他说出认识克里斯朵夫的快乐，说克里斯朵夫的好意使他多么的感动。克里斯朵夫回了一封狂热的信，满纸都是热情跟傻话，用法语、德语，甚至也用音乐来做种种双关语。他们终于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在蒙巴纳斯区，靠近唐帆广场，在一幢旧房子的六层楼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间正屋 带一个厨房的公寓，房间很小，朝着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挺小的院子。在他们那一层，从对面一堵比较低矮的墙上望过去，可以瞧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那在巴黎还有不少，都是藏在一边没人知道的。院子里荒凉的走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比卢森堡公园里更高更密的古树在阳光底下微微的摇动，成群的鸟在唱歌，天刚亮就能听见山屋的笛声，接着是麻雀吵吵闹闹而有节奏的合唱。夏日的傍晚，燕雀的狂躁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虾蟆像滚球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上面的气泡。倘使这幢旧屋子不是时时刻刻被沉重的车子震动，仿佛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的话，你绝计想不到是住在巴黎。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做这个提议的克里斯朵夫存了心，用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有抽到那个好房间。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情的。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沉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离不开了。在这个有意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地想不要得罪爱人，想叫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容在那里互相模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模仿。只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有意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克里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轻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利维。有意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仰、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利维，奥利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还不及克里斯朵夫，不知道克里斯朵夫也跟他一样的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的友谊对两个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的全部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他们互相充实。奥利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里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着克里斯朵夫的熏陶，奥利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里斯朵夫生机勃勃，身心健康，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保持着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利维。可是克里斯朵夫得知于奥利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力，尽管有所给予，但他在爱情中所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是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收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话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里斯朵夫吸收了奥利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地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的目光。但朋友的这种德性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他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复原，那是至此为止个人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利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参透心理的本领，克里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克里斯朵夫不能了解奥利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里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葛看作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利维，克里斯朵夫才发觉 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戈思想更自由但仍不失其纯洁的人。克里斯朵夫拼命地跟奥利维争辩，说他和他的姐姐完全不是法国人。可怜的朋友，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克里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孙家中遇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地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我早料到了，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有见到，你只看到了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有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上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实吸引过来，你没有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对不起，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什么？两三达文人吗？好，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克拉夫特先生，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的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有看过十次戏。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般政客的仙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你既没有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有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有看到我们漠视无闻的孤傲的艺术家，也没有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都没有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能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你要是不认识他们，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地过着一辈子，老是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做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么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儿不断的腐烂，不断的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像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 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夫朋遗留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像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和信心培植了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他的光华是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驳，只有对他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他。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气息？有没有对巴斯加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他哥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练而从来没有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甲污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没有一个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地抓住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从他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只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像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蛆虫，侵蚀我们的理智，侮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鱼即切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身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一样， 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叫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娱乐做工具、为党派做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都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耗磨尽了，忙着搞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他做的坏事至少不亚于他做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的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地把自己的思想藏起去。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里斯托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绝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叫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露到水面上来了。克里斯朵夫发现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的鼓舞。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份，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他的上帝，继续唱他的热烈而含蓄的歌。他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只隐退到他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诗人这个美丽的名字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些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是浮光掠影的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沉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他们像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一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里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结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里斯朵夫问奥利维：你们为德莱佛斯事件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漩涡的诗人在哪儿呢？ 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在做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权威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儿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像亚当般睁眼见了天空，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有看见吗？ 朋友，你耐性一点，朋友，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庙的歌清晰可辨了，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儿，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柔和的雨声夹着蔷薇的幽香。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他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他在严峻的脸上折射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这交响曲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伊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小号相比，但他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克里斯朵夫不作声了，奥利维对他说， 现在你明白没有？ 这时轮到克里斯朵夫向奥利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像森林般像泉水般的低语也欣然接受了。大众尽管为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惊呼悲嚎，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齐声唱着自由，自由，胜哉，胜哉。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